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com， 我系梁家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inner.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嗱，我又为大家介绍大江南北系列嘅新嘅四个菜啦。咁呢啲咁样嘅大江系列嘅菜咧，冚唪系中国八大菜式入面最著名嘅菜，而呢啲咧全部咧系要用好多功夫整嘅。咁呢一个咧就系上海菜，系四喜烤腐，系用面筋、花生、木耳、冬菇同埋金菇做嘅。呢一个咧系夫妻肺片啦。咁咧就系有乜嘢咧？有牛草肚、牛腱肉、牛舌，然后咧就配紫天椒同花椒。呢个咧就系桂花盐水鸡啦，有桂花嘅香味喺入面嘅。咁呢个咧上海菜嘅清炖蟹粉狮子头，用猪肉、蟹肉、蟹粉同埋绍兴酒咧就做成嘅。系好鲜味啊！ 好啦，翻到嚟啦，啊，咁啊呢一节啦，土伯啦就自己啊，即系你讲明一定要讲嘅呢个 topic。 唔系，我好想讲 就系中年男人嘅梦想嚟，或者唔系中年男人啦，即系人到四五十岁咧，就成日喺度谂噶啦。阿龙，你讲下呢个梦，呢个梦想系咩咧？ 咩啊？升官发达死老婆啊嘛， 草二奶 啊，发达你阿土伯你发达咗噶啦，你都上咗岸噶啦，其实就 唔系啊，千祈冇咁讲啊，大佬。 升官你都冇乜好升官。 怪得包仔，而家嗰啲客咧，个个都揿我价钱啊，大佬，以为我真系好掂啊，大佬真系大镬啊，真系。 咁啊，你 大佬你开口喺度讲你六交六位数字税啊嘛！ 你 哇你讲噶咋？我几时有讲过啊，大哥？ 系啊，你又同郁文一样噶嘛？你自己系 咪戆得系啊？午夜梦回嘅时候啊，大佬屌 咁啊好啦，咁就就系即系死老婆啦。喂，咁你见到 最近有你唔好当呢个笑话 啊！咁啊，最近有两位教授，一个中大，一个港大咧，都即系分别吓，即系都即系怼冧自己老婆系咪？即系呢件咧。咁啊，系好令人心寒嘅事情嚟嘅， 真系好心寒。睇完之后， 系啊，即系枕边人咁样样，咁你话怼冧佢就怼冧佢， 但系仲争第三个 吓咩啊？边第三个？ 白物仔， 白物仔 系林少波教授。 哦 ，OK， 吓咁啊，即系我谂，你觉得？唔係，我反而覺得阿林少波咧，佢應該幾自由喎，因為林鄭管唔到佢喎，因為工作狂係咪？即係任何唔係，我覺得即係如果你有個工作婆，做工作狂嘅老婆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同意 係啊，即係佢唔係好得閒理你係咪？即係尤其是你係中意啲中意周圍飛嗰啲老婆。系咪？哇！呢啲系够晒自由。 哎，你搞错，林郑唔系周围飞，林郑系逼你飞去北京， 成日飞北京咯，系咪？咁所以我觉得林少波咧就冇咁嘅压力嘅，咁你又唔好咁样讲人系。咁啊，我谂林少波都系一个好老公嚟嘅。 讲翻正题啊， 系啦。 我觉得两单 case 令我都恐怖嘅地方就系咧，即系两个咁知识分子，学历咁高。就喺个杀人过程里面，我先假设啊， 都系百物一疏， 系毫无怀疑地去做先啦，系咪？喂，两个搞到咁 QK 啲嘢， 好复杂噶。 喂，我一谂，喂，我真系要做嘅话，喂 ，Anthony， 10万蚊，同我搵个越南仔嚟解决咗佢。 喂，唔会证明成件事咧喺脑里边温过嚟噶啦，已经系 唔系啊？ 已经系预演过嚟啦。 我睇完 预演杀老婆。 喂，我睇完佢之后，喂，第一当然就系离咗婚算啦，分咗啲身家去算啦。 咁就系呢样嘢拗唔掂数啊嘛，你真系。 喂，搞到咁复杂， 你就系分身家复杂，先至要搞得咁复杂啊嘛。 喂，佢哋两个咧，一个好似 N 展啊嘛，系咪啊？一个系 一化学嘅，唔系好唔系 engine 喂，啲人喂，有冇啲 finance 嘅理論㗎？我講過好多次，就係你個 return 或者 returns 同你嗰個 risk 係成正比㗎嘛？ 冇、 喂，你冇咁大嘅風險。雖然你咧就係表演緊你嘅學識，嗱一個就點咧？就玩嗰個咩一氧化碳個波啊嘛， 係瑜伽波， 瑜伽波係。 喂，搞到咁 QK 又之前又喺度搞實驗啊，跟住又話殺老鼠啊，依家又話個女想自殺啦。喂，你真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咪處理屍體係好難搞㗎，因為咧嗱。如果你要学点样处理尸体呢，其实大家我唔知道真唔真啊，即係大家去睇套劇啦，就係叫做呢个 Breaking Bad 啦，咁即係睇下呢幅图啦，係咪喂，你搞到咁样咁大阵仗啊，其实係。 咁你就係讲另外一个咩阿张咩咩 张其中。 张其中喎、其实我先解决咗瑜伽波。 哦、瑜伽波瑜伽波 ,ok, 唔都要处理尸体嘅，两样嘢都系要。 喂、有时我觉得即系啲人系咪太聪明个头啊？太有 IQ 个头？我估呢两条友都系接近140，我就做过大概130、129、128嗰啲咁上下。我真系冇谂唔到佢咁 QK。喂，你又一系就整烂架车，嗰条死嘢猴佢，即系好似头先啱啱同阿柳佢做紧呢个古海云图之后，啱有个空洞， 你又同佢倾点样处理？ 系啊，喂，我佢 话你同好多人预演过、啊， 佢就话剪死个猴算啦，系嘛，当架车失灵啦， 大家 喂， 点 解搞到咁复杂？唔系，虽然嗱，老实讲，即系如果从刑事嘅角度嚟讲，呢单 case 咧，我听完个法官嘅引导咧，我都系有疑点的。因为而家你用一个排除法嘛，佢系好大 probability， 你叫估咧，大家赌身家都好咧，你一定系压落佢杀嗰度，系咪？因为你冇办法只系揾到第三个人嘛，第三个可能性嘛。而家佢嗰个排除法系啱嘅。喂，第二就系、喂，你太多开始咧，你一个大话冚一个大话嘅时候咧，太多破绽。但系佢系有疑点嘅，因为你从来唔知边个系拎个波埋嘅车度噶嘛。是咪？但系机会率是非常之非常之高的，差唔多是毫无疑点咁滞。但我真系谂唔明啲人，喂，你杀完人可以咁样气定神闲嘅？我真系谂唔通的。 嗯， 系咪？你都系为咗离婚啫，系嘛？为咗系分家产啫，搞到咁复杂。 嗱，许金山咧，佢就可能会有少少人咧，就觉得即系比起即系同情佢啊。多过港大嗰、那个，因为佢就话啦，佢老婆咧就神经质啊，又信邪教啊嘛，系咪？咁 佢讲啫， 佢讲啦，咁唔系，咁仲要睇埋佢张相。 咁你咪离婚咯、啊，你老婆都接受，其实佢真系有疑点，老婆都接受咗佢嗰段婚外情咯，啲细路亦都接受咗呢样嘢咯。 喂，不如我哋去段动新闻先睇下先，唉。 撞柱。是许金山行入囚室之前，他仔女和同行的人士对他的最后寄语，因为将来他们只可以隔着铁窗再见面。 终于今日令到案中两名死者得以沉冤得雪，最后亦都希望死者可以安息。 许金山谋杀罪成，囚终身，杀人动机因为钱银。由高高在上的中大副教授，经过法庭20日的审讯，许金山在礼拜三正式变成阶下囚。礼拜三朝11点，将官完成引导陈词之后，五男四女的陪审团就正式退庭，商议超过7个钟，就一致裁定这个结果。将官形容许金山受过高深教育，竟然用咁精心计算的方法去杀老婆，令人好震惊。虽然许金山睇落冇明显的杀人动机，但他有婚外情，和老婆又有共同持有物业，都可能和他杀人有关。而用一氧化碳灭鼠的讲法，陪审团很明显不接纳。对于另一个死者次女 Lily， 郑公子许金山和女的关系很好，似乎当初不想杀他，但同样要负上刑责，最终判他终身监禁。当陪审团退席那阵，许金山凝视一班陪审员，再望一望仔女，皱眉摇头，似乎想表达不是我做的。入囚室之前都有细细声勉励仔女。 警方的搜证咧，头先讲过咧，牵涉好多化学上啦、医学上啦、喺科学实验上嗰啲程序啊，嗰啲专业嘅知识嘅。咁我哋系需要时间去搜证同埋调查嘅。 除了因为单 case 牵涉专业知识，或者棘手的是因为个反是个聪明人。但有调查人员说，许金山反被聪明误。有探员透露，案发当日当两母女送到去医院，许金山只是揽住个女喊，但是没揽过老婆。当他知道两个人死于一氧化碳，亦都异常冷静。虽然有问过警方是不是架车漏气，但就没想住向车厂追究赔偿。许金山在2014年已经亲自向香港氧气公司问一氧化碳的价钱。当警方找到上门，见到报价单有许金山的 email， 就已经怀疑是他做，加上被助手撞破他用瑜伽波运走一氧化碳，嫌疑更加大。如果许金山在警戒下保持加密，警方可能更加难落 charge。偏偏他自己猜测是阿女想自杀，警方搜证之后发现母女都没有自杀倾向，令他自揭破绽。不过到底许金山因什么杀人呢？虽然他有婚外情，但似乎老婆一早知道。据悉情妇亦都没想住改变同许金山交往的现况。有探员就觉得和身家有关。 他不想离婚，希望生活有保障，我应承了所有财产他都会有份。 看回公司注册处的资料，两公婆一起持有一间公司，虽然三年前已经停止了运作了，但公司名下除了持有涉案的 Mini， 还有一架黑色丰田，同埋两间分别在大屿山和西贡的村屋，保守估计夹埋都几千万的。两公婆同埋间公司的所有户口夹埋有成600多万存款，这个是不是真的行凶的原因呢？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在个动机上面，你觉得如果你是许金山， 喂，呢啲人系完全唔可以用好 rational 嘅方法噶。 你话许金山唔 喂，但系如果我系佢，我会谂就系、第一，你可能要谂下点样去，因为佢全部都系公司 hold 嗰啲物业噶嘛。喺离婚嘅情况之下，有冇办法可以即系尽量立多少少啦？问律师意见或者问 accounting 嘅意见，系咪？你梗系用呢啲咁嘅方法好过啦，好，就算即系都要平分咁，咪分咗佢啦，几即系4000万，每人2000就算鬼数啦，系咪？你又可以展开即系新嘅一段情，系嘛？你都50几岁人啦，仲玩得几年啦？最多咪30-40年， 咪跟住轮到仔女嗰啲问题噶啦嘛？佢哋又， 不过我真系完全系匪夷所思。同埋另外一樣嘢，其實頭先透露咗一個破綻咧，就話佢聰明反被聰明誤咧，就係、是、佢其實應該係保持緘默咁。 佢話佢女即係有 點解咧？因為作為一個兇手咧，尤其是呢啲佢揾到咁 QK 嘅方法嘅人咧，嗱我睇過一啲即係福爾摩斯嗰啲就話，其實好想知道佢自己有幾聰明。我覺得佢係似係咁，因為任何一個受過听个律师嘅意见嘅人都知道，喂，梗系唔讲我讲嘅，跟住自己喺度创作呢咁嘅故事出嚟，你咪仲容易俾人哋即系执住，哇！你话你个女想自杀，咁系咪咧？我一 check 唔系噃，咁咪出事咯。 我条杀老婆桥咁掂，不如我都想人哋分享一下我呢一份喜悦噶，系咪？即系我都想人哋分享一下我几咁叻噶，系咪？即系你又呃唔到 like 咯，系咪？即系你唯有咁样样做啊！咁但系即系。个后果好严重啦，系咪？你见到就系个情况就系咁。但系 喂，你悭埋埋是一笔、啊，大佬，你宁愿分到5000万，定系坐一世终身监禁啊，大佬？喂，佢起码都坐26以上啦，即使你话你可以假释啊。 唔系嘅，你就算你讲翻之前杀自己老豆老母啊，嗰条友咧，即系记唔记得边个啊？ 记得有一个好似话又系 佢，即系原本即系同阿老萧 in 过咧，就系即系去做嗰个咩啊嘛，嗰、那个嗰、那个即系 3D 肉蒲团嗰个啊嘛，记得啊？嗰条友佢原本其实佢条桥都 OK 噶，系嘛？咁就系因为即系佢同佢自己个 friend 表白啊嘛，吓、啊、我杀咗我老豆老母啊嘛，就系咁样先衰。 佢哋即系分别两个 case 咧，我先讲下许金山个 case 咧，其实佢哋都几冷静，系咪啊？好似完全冇发生过任何事咁。喂，我成日喺度谂，喂，人做咗唔好嘅嘢。唔好话杀人啦，总有少少心亏㗎，一定会系即系有慌张嘅情况。喂，呢、這个阿哥好正常。 嗯， 繼續出外去旅行，好似八九次喎、啊。系咪一人就走个佬去？佢又唔会啦，因为香港咁好揾大佬，你喺一个威尔斯亲王医院里面做麻醉科医生，系嘛？边度好似香港咁啊？咁样，哇，好冷静、啊，好似 suppose 人哋一定 check 唔到咁样、啊。喂，所以呢单嘢真系吓死你嘅、啊，大佬做 麻醉。我成我唔我唔怪得我成日觉得，即系阿许金山嘅样咧，咁熟口熟面啦， 又大只。 你知系似边个啊？ 似边个啊？ 似林焕光嘅样子。 哦， 生 远 都几 似，唔系大只。 啊，林焕光都喺度偷食噶，佢之前出境去日本。 喂，去金山嗰阵讲到差唔多啦，剩翻少少时间，不如嗰个咩张其中嗰单啦。 嗯， 我日嗰日觉得好奇怪。 啊， 佢亦都同样系咁高学历知识分子，咁高社会地位， 佢有钱啊，佢唔系学呢一个化学啊。如果学化学啦，咁佢就可以好似 Breaking Bad 咁样样啦，即系去自己去揾一啲啦，一啲合适嘅一啲酸。嚟去處理嘅屍體 ，N 年前溶屍奇案嗰啲古仔嚟嘅啫。 你揾嗰種酸咧，你仲要去揾到適當嘅容器先得，因為嗰種腐蝕性嘅嘢咧，你唔可以乜都食曬噶嘛，係咪？咁你要知道佢個 combination 點樣去處理先得。 喂，你諗下，佢攞個木箱， 啊、 即係跟住包埋啲膠咁樣， 啊、包膠啊， 跟住拎上去自己 office 度， 嗯。好臭啊！佢搞到好 Q 臭啊，先至出事啫嘛。 唔系啊，佢后屘佢撬开先有嘅，原来佢系有少知识噶。佢谂住摆喺个咩，跟住又误导警方，其实就系有另外一个箱嘅喺佢个 workshop 嗰度嘅咁样。 啊，跟住啲差佬问佢啲板嚟做乜啊嘛， 跟住就自己制造一场戏出嚟。嗱、 嗯， 两个教授都系啦，一个就之前做研究啦，呢、這、一个就寻妻啊嘛，系咪好奇怪咧？呢啲人做埋啲嘢。即系当呢个世界，喂大佬，全世界都有 CCTV 噶啦，而家如果唔系子健都唔会出事啦。难听讲就系、是，我都唔想讲呢个 case。喂，有 CCTV 噶，你点走得过人哋犯眼啊？而家，喂，奇怪地亦都，我睇佢一段嘢，佢话即系佢后屘好似唔知星期二、星期三啦咁啊。佢话上个礼拜五仲有一个浸会嘅教授同佢一齐食饭， 嗯， 系 shock 噶，因为佢。法国同佢食饭嗰时候，佢完全感觉唔到佢有任何问题。 嗯， 佢咁冷静嘅。如果你真系杀咗你老婆嘅话，虽然我而家唔可以咁样话人哋，一定系佢啦，最有疑点嘅系咪啊？咁冷静嘅一个人， 嗯， 正常应该系取消咗个饭局噶啦，系嘛？即使一早約咗都好，你仲有心情去食嘅？ 取消個飯局咪等於話俾人聽 無先見思啊嘛！咪所以我咪話咯，呢啲人係咪真係聰明過頭？ 即係唔係？但係咧，阿土伯，即係你而家你講呢樣嘢咧，呢啲咁樣嘅殺妻案咁恐怖咧，我而家介紹一個烏托邦俾你睇啦，睇下你即係響唔響往呢個社會啊？咁啊，最近啊 ，ABC 啊做咗一個咧專題，咁啊，我俾大家睇下個畫面先。嗱，呢啲就係咧，即係而家喺內地某一個即係實行緊呢個社會信用制度嘅一個城市，咁佢就係安裝曬啲 cam 啦，係嘛？咁每一個人咧，你一俾你個 cam 捕捉嘅時候咧，都有曬分數嘅。咁最理想嘅分數， 咁恐怖啊！ 最高分數咧就係800分。咁你見到嗱，中間呢條有條友咧，係 咪即係 credit rating 啊？ 係啦，即係你中間有條友咧，387呢條友咧，就已經係響曬紅燈噶啦。即係話佢可能係一個犯罪分子嚟嘅，其實係。咁我覺得即係呢一單 case， 我 係咪財政狀況有問題呀？ 唔係好多原因嘅，其實 社會信用系統啊， 係啦，係啦，社會信用系統 根據老共嘅標準 係啦。咁呢個咧。就其實我覺得呢個 ABC 即係澳門唔係即係澳洲嘅一個即係電視台去做一嘅專題嚟嘅。咁佢用咗兩個 case 去做啦。咁就首先就係呢個范丹丹啦。咁佢係做銀行嘅，咁又好勤力啊，亦都係一個模範嘅，即係喺老共眼中一個模範嘅一個即係市民啦，係咪？ 幾多分啊？佢 782分咯。即系差唔多满分噶啦，你见到佢样好平庸系嘛？一睇佢样啊，即系觉得呢条友一定 咁。如果佢照我有几多分都大镬。 唔知啊，唔系咁你一定大镬啦，你有案底啊嘛。 你啊，你负紧噶啦。 系啊， okay. 你知唔知我哋即系原来咧喺呢啲咁嘅明星咧，其实香港嘅明星咧都俾呢啲咁样嘅中国社会科学院咧就做过一个评分嘅， 系咩？ 即系同大陆嘅明星比啦，即系我哋嘅明星咧，即系。 香港嘅明星全部唔合格嘅，包括阿古天乐啊，即系呢啲在内系全部都唔合格噶。 周润发啊，即系、啊、差唔多拉德嗰啲嚟。 系啊， 咁大镬。 咁零分嗰系边个咧？ 发哥、啊，我哋偶像嚟。 咁、啊、零分嗰系边个咧？嗰、那个系范冰冰吓、啊，范冰冰系零分嘅，即系就算成龙咧都系唔合格嘅，好似唔知卅几分咁样样嘅。咁好啦，即系呢一个地方，喂，咁你问呢个女仔啦，呢、這个女人啦，系咪？即系七百几分、啊，咁佢就话好满意呢咁嘅社会，喂，应该系咁样、啊，成个社会系咁样。先至安全嘅、哦，系嘛？杜绝咗好多罪行嘅、哦，其实系。咁但系当然啦，一个咁嘅社会咧，喂，越系恐怖到咧，佢管理系细微到咧，系就系原来你喺个超市啊买乜嘢咧，佢都可以 judge 你嘅。即系譬如如果你话买多啲酒嘅话咧， 佢唔俾你买， 系唔系唔俾你买，佢俾你买。咁但系咧就会觉得你哇，你条友即系唔好掂，系嘛？即系喺度酗酒吓，咁即系会扣你分。 喂，呢啲系咪啲科幻小说嘅情节嚟？ 其实系以前咧 ，Tom Cruise 嗰套戏叫咩？未来报告，又或者即系几年前啊，欧轩介绍一套卡通片叫做 Psycho Pass 咧，就系讲紧呢啲咁样嘅状况。 咁如果你买， 好恐怖、 啊。如果你去走去买呢啲咁样嘅即系尿片咧，咁就会加分噶、哦，即系黐线。 即系总之就系任何时候都 check 住你咁、啊，即系买嗰啲即系未来报告又好，或者 Psycho Pass 都好，佢都曾经介绍一样嘢叫犯罪系数嘅嘢，就系话警察喺任何时候都 check 住你。嘅嗰個犯罪機率，咁然後當你去到某個機率嗰陣時，就自自然然拉你，一模一樣嘅就而家嘅狀況係。 有個問題，喂，咁對當權者做社會控制，咪好方便咯？ 梗係佢方便啦。嗱，就算係去到你同邊個即係 dating 咧。边个出街啊？即系拍拖啦，都会影响社会信用、啊。 喂，好恐怖、 啊。系啊，好恐怖、啊。 喂，如果呢个唔系一个科幻小说，唔、系一个剧情嘅话咧，如果系真系现实世界里面真系发生紧嘅话咧、喂，咁我咪日日喺度即系战战兢兢。 系啊，战战兢兢噶。 一九八岁， 你睇睇下呢个模范家庭，模范呢个就系模范家庭啦。呢、這个就系头先讲嗰个咩丹丹啊， 系坚定流噶呢、這个故仔。 唔系 ABC 又唔系电视台，唔、okay. 会唔会系假噶？其实佢攞两套 case 出嚟，咁但系当然啦，喂，个分数低嘅系咪一定系即系罪犯咧？而家佢讲紧呢个刘虎啊。就其實係一個記者嚟嘅，咁佢又偏偏就係一個分數好低嘅，咁佢以前做過啲咩衰嘢咧？啊，原來咧佢一個調查記者，咁佢以前咧係揭露過一啲咁嘅黨內高層嘅腐敗，咁啊亦都去解釋咗一系列嘅謀殺案。喂，咁呢啲係正係呢啲記者嘅天職嚟嘅，大佬啊！咁但係喂， 佢幾多分啊？佢 哇，大佬佢真係低到係唔知係等先啊，係三百幾分嘅，我見到佢係好似係咁。呢个系啦，咁呢个即系刘虎啦，咁佢就正就系因为啦，因为如果你嗰个分数太低嘅话咧，系唔可以搭高铁，日常生活咧系好多即系你应该 搭飞机都有问题， 系都唔得嘅，其实系 出国更加 系啊。咁佢又形容到就系话呢个刘虎咧就系即系基本 系，所以我咪话咯，简单总结就系呢一个一个非常之有效嘅对。独裁者社会控制嘅工具。如果将每一个人咁嘅评分，因为我当时咧，我谂住我自己咧就系 credit rating 嗰啲啫，即系我哋自己又可以查。 你以为啦？ 喂，如果嗰啲系相对 easy 好多啦，即系总之你有借有还，就一定好高分，我都好高分 credit rating 噶嘛。 同埋其实呢啲咁嘅嘢咧，即系类似系用过落去香港嗰度嘅，咁你香港通街都装晒 CCTV 咁样噶嘛。 而家我想讲嘅就系啦。原来咧酒吧开始用一套咧，即系人脸识别系统啦，真系好扑街啊！真系，即系呢个我真系唔讲唔得啊！即系我上个礼拜都讲啊，但系我冇讲得咁仔细啦。其实系咁，原来咧就其实酒吧咧引入咗一套人脸识别系统，系专系用嚟咧去监测嗰啲即系嗰啲车长嘅。其实系 即系佢， 我记得。就系监察住佢会唔会黑眼瞓啊？ 会唔会黑眼瞓啊？如果一个礼拜里边咧，即系唔系一个礼拜，系廿秒啊，打三次喊路啊，就濑嘢啦。吓咁即系大家睇下呢篇新聞啦，系德明报做嘅，我唔知点解呢单嘢咧冇乜人去做嘅，其实系 喂大把嘢都只德明报做，包括阿林郑月娥捐钱俾亚投行 吓，咁就系呢单乜嘢啦？喂大佬，即系呢就系喂港珠澳穿梭巴咁，同埋九巴都系啊，我记得系咁哇大佬啊！咁跟住好似话九巴工会就反应好大啦，系咪？喂，咁搞错啊，系咪？喂，你九巴你 所以现代科技俾人一个感觉就系咧越嚟越冇私隐。如果你个政权系唔喺呢一个嘅所谓透明度同呢一个嘅privacy 之间咧，即系私隐之间咧，系攞一个好适当嘅平衡嘅话咧，系好危险嘅。 喂，我当你头先 A、B、C 嗰样嘢系坚嘅，唔系每一个人系有咁嘅评分， 冇理由假嘅，即系佢做。 唔系我当你系真啊，但系我听完之后我匪夷所思，我觉得太恐怖啊，系嘛？我识呢个人之前原来好容易嘅咋，我都唔需要睇佢眉头眼额，都唔需要即系即系同佢做生意咁讲啦，或者同佢有任何交易都好啦，交往都好啦，喂，就睇你嘅评分。喂，原来喂。就用呢样嘢嚟可以即系鉴别噶啦，即系人工智能啊，大哥。 我啊，即系你话即系请人咁样计啊，或者识一个人咁啊，你睇佢 LinkedIn 嗰个 file 啦，系咪？咁佢以前咩 portfolio 一目了然啦。 咁但系都系佢自己写啫。 系，但系唔止、啊，即系譬如好似，唉，嗰、那个之前喺香港大闹香港法庭嗰个唐林玲啊，咪就自己 LinkedIn 咯，系咪？咁啊都可以作嘅。咁但系即系你呢套社会上嘅系统咧系恐怖到咧，喂，大佬嗰度标准系任意定嘅、啊，你系冇。份參與，即係究竟邊啲係啱，邊啲係唔啱？即係其實係完全係一個獨裁社會嚟喎，呢種數字獨裁啦。點解你要見到中美貿易戰嚇、啊？即係習近平呢排好整以下，係咪？喂，完全唔覺得有危機感。包括我覺得大家要即係閱讀下馬雲最近佢講嘅説話啊。咁佢就喺度話啦，即係喂，中美貿易戰咧，你預咗打廿年喎、啊？點解啊？因為咧，即係其實嗱，佢講啊咁講啦，佢就話，唉。特朗普个人啊，真系好硬颈噶，你讲咩佢都唔听噶。喂，咁大佬，喂，你讲特朗普佢，喂，佢都系就算佢任期再长啊，佢都系做多六年啫，系咪啊？点会系廿年啊？我觉得呢番话咧系指桑骂槐，边个硬颈咧？边个可以做到廿年咧？ 同埋有啲人 嗰、那个系习近平， 有啲人有估计就已经好清楚啦，就系佢被辞职噶嘛。马云啊，如果佢唔辞职嘅话咧？有人估计咧，就系未来一两年咧，马云都会落祸。所以佢喺54岁嘅成年里边咧，系提早宣告咧，系唔再呢一个嘅下年做董事局主席。 嗯， 同埋早前我哋都分析过啦，南华早报睇中美贸易战咧，系相对咧系保守嘅嘛。保守嘅意思系唔系话孖呢个美国佬啊，而系孖自己老共啊，甚至乎系提醒老共呢场战役，你系输到七零八落噶嘛？你记唔记得我哋做过呢个比较分析啊？我系觉得好奇怪噶，中美贸易战我主要系睇英文嘅传媒嚟做标准噶嘛？喂，点解唯独一份就南华早报系马云旗下嘅，竟然系调翻转头，唔系今次系帮老共撑嘅咧？嗱，而家你再結合埋馬雲今次嘅所謂辭職，話要即係諗過第二樣嘢，佢一定有啲嘢。嗱，你唔好嗱，佢亦都俾人逼，本來佢話幫特朗普製造100萬嘅職位噶嘛，而家又收翻啊嘛，一定係俾人逼出嚟噶啦。 咁呢個梗係啦， 收水噶嘛要。 唔係我，所以我覺得即係佢呢一個咧係有啲古怪。成個舉動，阿里巴巴啱啱先喺美國上咗市冇幾耐，佢都成為即係國際嘅焦點人物，甚至乎所有讀呢一個嘅 business 商科嘅人咧嘅 model 嚟嘅，點樣喺透過呢、這個financial technology 啊 fintech 啊，點可以即係喺個新嘅經濟裏面啊，甚至乎其實佢係冇乜 cost 嘅啫嘛，即係你攞啲嘢嚟買，咁我買係嘛？咁當然有人話，因為佢好多做假嘅嘢，咁係咁咪讀，即係報報稱咯。你嗰樣假嘅咪告佢咯。 啲人話佢山寨 耳鼻。佢而家佢退咧，係對於佢嚟講，就算唔係老共因素啦，喺中美貿易戰冷戰嘅情況底下，佢退咧應該係合時嘅。因為如果將其實如果唔係講真啦，即係你喺美國上市啦，你而家即係係咪阿里巴巴係咪美國上市？ 係啊。 OK。咁你美國上市呢，其實講真要搵你開都好容易，因為其實你入面有好多侵權嘢，其實係。 係、 啊。即係你根本上呢，你隨時係俾美國佬可以開刀嘅一個人物嚟嘅。咁你而家你叫佢走得合時啦，係咪？咁你最多。 但我覺得佢唔係考慮呢樣嘢為主要因素，當然要考慮啦，正如我咁講，即係佢都要鋪鋪清㗎啦。即係清還返你債嘅意思 啊。但我覺得佢似係我估計係老共逼佢落台。多过是因为怕美国佬， 唔系呢个咪就系最近讲得好热嘅。 因 为 点解咧？我哋系唔会怕美国佬嘅正常、啊， 因為始終呢一個文明嘅社會，即使你癲成點都好嘅特朗普，喂都有個制度喺度噶嘛，都有個規章噶嘛，都有透明度喺度噶嘛。 嗯、 但你係會怕老共嘅，因為點解呢個係個獨裁政權啊嘛。 嗯、 你唔知佢开边反噶嘛？ 最重要系 佢可以将嗰个国家主席个位系变成永久嘅。喂，你唔惊？ 啊！ 喂，佢可以不断喺度收紧紧嗰个即系维权嘅。 所以咧，点解马云话廿年咧？其实就暗示一样嘢啦。边个可以掌权廿年先？嗰个系习近平先可以掌权廿年啫嘛。即系话习近平一日唔落台咧，一日都仲要打。其实咧。是暗示了啲乜嘢咧？其實而家即係習近平係一個騎虎難下嘅一個困局，即係嗱，大佬嗱，你叫佢放手咁樣樣，佢有咩 incentive 放手先？你叫佢開放市場，你或者係自由化咁樣樣，其實你對於老共嚟講係死路一條 啊！未必， 唔 係嗱，呢、這個我純粹從經濟分析啦，就係、是、其實你今次咧可能係俾佢造就咗佢咧，係轉型嘅機會。呢、這個係我不得。即係不提醒， 同埋呢個嗱， 即係你焗佢一定要咧係守翻呢個世界嘅遊戲規則。 最樂觀嘅睇法咧，就係、是、一種倒逼改革嘅契機。 係 啊， 要你改革開放係嘅呢個。 咁當然我都會同意嘅。咁、啊、你同世界接軌，咁你有啲遊戲規則你一定要守。 唔係個問題係在於你改善咗公司管治之後，喂，咁佢公司裏邊有一個。即係政府派落嚟就真係吃空響嘅嗰個黨位就唔知做乜㗎啦嘛。 最大鑊嗰樣嘢呢唔係呢樣啊，係國進民退。 係啊，而家就講呢樣嘢囉。 最大鑊係呢樣啊。其實你係走回頭路。嗱、我哋初時就話喂期望你喺透過個市場經濟嘅改革嘅過程裏面係推動咗呢一個嘅社會嘅多元化、中產階級嘅冒起嘅知識分子嘅咁樣呢，令到中國繼續喺政治上開明㗎嘛。调翻转头行路打倒褪呢样嘢先至令你惊啊！如果佢今次能够过到呢一关嘅话咧，即系个贸易战啊，吓你仲惊？ 唔系我同你讲嘅啲嘢系 唔系 再冲突？ 唔系啊！你点样靠咩方法去过咧？喂，佢就系再公有化咯，即系头先我哋见到个所谓嘅数字独裁咯，将以前毛泽东做唔到嘅嘢，而家用一个叫 AI 嘅技术去再做，就系将呢一个咧， 所以先惊， 就系再将做呢个生产资料公有化啊嘛， 唔系上 呢个系毛泽东以前嘅梦想嚟噶嘛， 吴小平讲嗰篇文嚟嘅啫嘛， 喂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喂大佬呢一节都成卅几分钟啊， 系好， 好啦，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